据报道，争取不法萨德完全无效，强行部署停止泛国民大会，18号在被选定为美国侵略战争装备萨德部署场地的南朝鲜庆尚北道兴州郡举行。大会由民主工总、全国农民会总联盟、社会进步联代和抵制萨德部署全国行动等市民社会团体成员和各阶层市民以及在野党议员参加。他们一大早从南朝鲜各地乘坐公共汽车来到兴州郡草田面的一座办公楼前汇聚后，举行和平的脚步游行示威，到了韶城里会馆。大会参加者在草田面韶城里会馆前举行了集会，集会上继发言后发表了决心书。决心书表示明确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追求拙劣而霸权性的行为，就将有1700万烛光的愤怒朝向美国，并强调要同希望自主与和平的烛光市民一道，于4月8号促成更大规模的第二次泛国民大会举行，来抵制美国和当局强行部署萨德。集会结束后，参加者游行到乐天高尔夫球场举行了抗议集会，然后再汇聚到韶城里举行了烛光集会。